全人的权利的部分，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进入到抵押人的权利的部分。那抵押人的权利的部分，其实两个重要的权利我们之前都提到过了。那其中第一个，我们讲到866条的规定。那其实这个条项的规定，我们这个条项哦，以我自己个人的这个感觉来讲，尤其是看到历届的这个考题来说的话，我想这个条项的这个866条规定的重要性大概是居于第一位或第二位。也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抵押权的问题的时候，你要随时都这个叫做什么 be alert， 就是怎么说，就是要随时警觉到，对，随时警觉到它大约在考你的问题可能都是跟866条规定有关。那我们这边也选入了几个我觉得还不错的题目，我们待会来一起来练习看一看。好，那所以866条的规定，我们再做一个总的整理。虽然看起来它只不过是规定说，一个抵押人他在把这个抵押物设定抵押权之后，那因为抵押权只是一个经济价值的支配权，所以抵押人自己本身对于这个抵押物的使用跟收益权限不会受到影响，所以说他当然可以设定地上权啦、用益物权，甚至于成立租赁契约。但是实际上，它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在告诉你说，当同一个标地物上面同时存在担保物权跟用益物权，甚至于租赁权的时候，那要如何决定他们效力的优先顺序？那尤其重要的规定是在第二项的规定。那第二项的规定是承接第一项的规定而来的，也就是因为这些抵押权的效力优先于这些用益物权，所以抵押权人才可以主张除去该权利或者是终止租赁契约。好，但是反过来的话，那第二项的规定就会不成立。如果说是用益物权效力优先的话，那无论如何它都可以继续存在于该标的物上面，这是没有问题的。好，那第三项规定我们稍微看一下，它说不动产所有人在设定抵押权之后，如果在同一个不动产上面成立第一项以外的权利，那准用前项之规定。所谓第一项以外的权利，那必须是和第一项有关的，也就是同样性质的，换言之它的本质上仍然是属于使用收益的权限，但是又不是用益物权，又不是租赁权，那这会是什么权利呢？我们参考了一下这个立法理由，它应该指的是这个使用借贷契约里面的借用权。那蛮让人觉得惊讶的是说，至少我看到这个条项增订的时候，这个条项是96年才去增订的。那至少我在看到这个条项增订的时候，我是觉得蛮惊讶的，因为通常这个使用借贷契约的借用权，虽然它的性质和租赁权一样，都是属于用益使用收益权限的债权，但是因为它是一个无偿性质的借用权，所以说我们法律对它的保障是相当有限的。比如说转借可不可以？不行。我们说它可不可以类推适用转租的规定？也不行。因为就是因为它一个是有偿，一个是无偿，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借贷契约里面借用人的权利是受到相当多的一个限制。结果在这个地方它竟然说可以准用前项之规定。那换言之，如果说这个抵押人先把这个抵押物借给别人使用，那在这个使用这个借的过程当中，这个使用借贷契约程序当中，抵押人又把这个抵押物设立抵押权，那因为借用权的取得在先，它的效力还会优先于这个抵押权呢，所以这倒是蛮让人惊讶的。那这个是跟我们通常的了解，就是在使用借贷契约里面的借用人的权利比较不受到保护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无论如何，现在有一个第三项的规定，那你要知道是它这边所谓的第一项以外的权利，指的是同样具有使用收益性质的权利。那目前我们可以想到的大概就是使用借贷契约里面的借用权了。 OK， 好，那866条的规定我们就先说明到这边，但是待会我们会看几个题目，我们在一起的这个来做一些练习。那这个大法官会议解释304号是很久以前的解释，他只是在解释说866条的规定里面，抵押权因为效力优先，所以他的效力不会受到影响，他甚至于还可以申请除去这个地上权。那对于地上权人来讲，会不会保护不周？那他只是在解释跟说明这个部分。那我想这个部分的顾忌倒是多余的，因为抵押权已经经过登记，具有一定的公示性。那如果他已经公示出来了，那这个地上权人他在设定跟取得地上权的时候，他应该心里面就会有所准备，也就是到时候如果这个他的地上权的存在妨害抵押权的实现的话，那他会被申请除去。好，所以这个大法官会解释的重要性还好，同学会去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再来867条的规定，也是我们曾经说明过的，是在讲抵押权的追及效力的问题。我们看一下这条文，他说不动产所有权人在设定抵押权之后，可以将不动产让与他人，但是抵押权不会因此受到影响。那当他把这个抵押物的所有权让与给第三人之后，抵押权还会继续存续在这上面，那抵押人却换了一个人。那当抵押人不是债务人的时候，这个抵押人叫做什么？物上保证人，对不对？我们昨天曾经讲过这个观念，什么叫做物上保证人？他还是一个抵押人，只要是他是就自己的标的物设定抵押权，供担保这个某一个特定的债权，他就是抵押人。那如果说这个债权债务关系不是他自己的，他自己本身不是债务人，那他的这个法律上的地位就叫做物上保证人。好，那再帮同学复习一下，就是我们在保证契约的时候，我们曾经跟同学说明过物保跟人保之间的关系，这里面的问题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说物保跟人保有没有优先顺位的关系，那我们跟同学讲到过说以前是只有751条的规定，那现在多了一个条文，哪一个条文？规定879，是不是79条之一？还是对879条之一的规定之后，就会变成以前说人保说优先于物对不起，物保优先于人保的这个理论变得不成立。所以结论是人保跟物保两者之间应该是没有优先顺位可言的。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进一步的问题是说，当物上保证人的这个抵押物被拍卖，然后让他丧失了抵押权，或者是说保证人他负了保证责任之后，他们两个人彼此之间怎么样去分担他们的责任？那这个是879条的规定，我们也说明过了。好，那我想这个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回去稍微复习一下就 OK 了。OK， 那今天我们来讲一个重头戏，讲抵押权的消灭。整个讲的顺序跟过程哦，是你可以适用在所有的担保物权的。首先第一个我们先讲的是这个担保物权，这个抵押权的特殊性，所以我们讲了它的从属性、不可分性跟物上代位性。好，我现在帮同学做一个整理，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帮同学把这个动产职权也说明，还有把这个留置权也说明一下，但是你可以用同样的架构跟同样的体系去分析它。首先第一个我们谈到的是它的特性，它的从属性表现在什么地方，还有不可分性跟物上代位性，这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那第二个层次的话，我们讲到抵押权的效力。抵押权的效力基本上我们谈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这个抵押权能够担保的债权有哪些，那你可以回去自己整理一下我们说明过抵押权的问题，那你可以同样的把动产职权跟留置权做一起的整理。好，那第二个层次问题我们谈到的是这个抵押权能够支配的标的物的范围有哪些，那同样的你回去也可以做一个整理，动产职权人可以支配哪些动产，那可以支配哪些的职务，然后另外的话在留置权的部分的话，它可以支配的范围又包括哪些。那把这个抵押权的效力讲完之后，接下来我们谈到什么？抵押权人的权利。抵押权人的权利有一个次序权的问题，这个问题哦，在动产职权跟留置权比较不会发生。在动产职权，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在同一个动产上面有好几个动产职权的存在，除非它有转职的情形。那转职的话分成这个责任转职跟一般的转职。那如果说是责任转职的话，那 这个不管是属于哪一种转职权，转职权人的效力都会优先于这个职权人，因为转职的问题跟我们在讲抵押权的次序权的问题不太一样。次序权的问题是抵押人他为了要充分利用这个抵押物的经济价值，他在同一个抵押物上面先后设定了数个抵押权。可是转职的问题不一样，转职的问题是这个职权人再把他的职权的经济价值再把它授予给第三人，这叫做转职。所以在转职权里面，谁是出职人？是这个转，是这个职权人。然后谁是转职里面的职权人？是那个转职权人，了解吧？所以他的出职人不是原来的动产所有权人，所以他的概念和次序权比较不一样，所以在那个地方比较没有那个问题。那你说转职的问题也不复杂，把两三个条文把它自己看一下应该就 OK 了，我倒不觉得这个地方会是一个考试的重点。然后把抵押权人的权利讲完之后，接下来我们谈到的是什么？抵押人的权利的部分。然后抵押人的权利在动产职权的话比较不会这么有这么多的一些问题，因为动产职权它在成立的时候它就已经把这个标的物给交付出去了，所以标的物根本就不在它的占有之下。所以说基本上来讲，一旦它把这个标的物出值之后，它自己本身使用收益权也没有了，然后经济价值的支配权大约也就到此为止。所以它比较不会有像这个抵押人的权利部分，说抵押人还可以再把这个标的物设定用益物权给他人，或者是说还可以再设定第二甚至于第三顺位的抵押权。所以说动产职权跟留置权那个部分的问题会比抵押权来的单纯很多，原因在此。最后我们就会进入到抵押权的消灭，那同样你也可以把动产职权跟留置权的消灭的事由把它做一起的整理。那在动产职权消灭的事由倒是有一个条文是重要的，而且是我们曾经讲过的，就是动产职权人他不会因为丧失动产的占有会让他立刻丧失了他的动产职权，必须是在2年之内没有请求返还。那这个缘由我们也曾经跟同学说明过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规定。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抵押权的消灭的事由。那抵押权消灭事由之前我们讲过一些的这个事由，我们把它做一个这个总的整理。当然首先第一个是因为基于从属性的规范，也就是如果被担保债权因为已经被清偿而消灭的话，那这个抵押权会基于违反它的从属性而当然的消灭，对不对？不带涂销登记。好，所以这是基于消灭的从属性。那第二个也是我们曾经讲到过的，有一个880条的规定，就是他说如果被担保债权离于时效消灭，那抵押权人就是债权人还有5年的时间可以实行抵押权，可是如果他5年之内不实行的话，他的抵押权也就会自动归于消灭，不带涂销登记。那我们曾经跟同学讲到过说这个条文算是一个不动产物权消灭的特殊规定，特殊的事由，它既非除斥期间也不是消灭时效的规范。好，这些都是我们曾经讲过的。那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是抵押权的实行，就是抵押权人因为他的债权已经清偿期而未受清偿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向法院这个申请强制执行。好，哦，还有一个灭失，全部的灭失，881条。全部的灭失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抵押权的消灭呢？因为当他没有代位物的时候，我们之前讲到物上代位性的时候是说这个抵押物虽然灭失，但是他有代位物存在，这个代位物包括他可以受的损害赔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包括他所受理的赔偿金，还有包括有没有包括保险金呢？这个在实务上跟学说上面是有争论的。那我们还曾经谈到过另外一个不算是物上代位的这个概念，但是在目前法条上面也把它包括进来，叫做残余物的问题。残余物不是物上代位的概念，但是它只是说这个抵押权的效力应该还可以继续延伸到这个标的物的残余物。那为什么它不是物上代位的概念呢？因为物上代位的概念是说我本来支配的是这个标的物的价值权，这是抵押权的概念，对不对？那这个标的物的原型虽然已经不存在，但是它却转变成为另外一个，比如说损害赔偿请求权，比如说赔偿金。那因此他们认为抵押权也可以跟着质变继续存在于它的代位物上面，这叫做物上代位的概念。所以说881条才会用赔偿或其他利益来加以指称这个代位物。 可是残余物的问题，它只是这个标的物灭失之后所剩下的，就是它的原来的东西的一个变形，但是不是属于它原来东西毁损灭失之后它的形态转变成另外一种权利的形式来存在。所以说残余物简单基本上来讲，它不是属于物上代位的代位物的概念。我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它这个总 total 把它包含在一起讲，因为在残余物的地方它所规范的方式也是很像，说这时候抵押权会因此产生质变，变成一个动产质权，然后继续存在于这些残余物上面。 OK， 好，那今天我们来讲的是一个动产不动产的实行的原因跟实行的方法。那我们先看一下873条的规定，他说抵押权人在债权已见清偿及而未受清偿的时候，就可以向法院申请拍卖抵押物，然后就卖得的价金来受清偿。好，所以说从873条我们可以知道，抵押权实行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债权已见清偿及而未受清偿，就这么简单。 OK， 那他所实行的方法，大家知道说动产职权不一定要经过法院的拍卖，对不对？它可以经由一定的这个债金施行法的拍卖程序，可是如果说是不动产抵押的话，是一定要经过法院的拍卖，走法院的这个申请的程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873条的规定。告诉我们说，抵押权实行的原因就只有一个，就是说你债权已接清偿期而未受清偿，就这个样子。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说抵押权实行的方法，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拍卖，但是这边所指称的拍卖一定是走法院的强制执行的非讼程序所进行的拍卖。但是如果一个抵押权人说今天我的债权已借清偿且未受清偿，我要实行我的抵押权，他可以选择用拍卖的程序，他也可以选择用其他的方法。那其他还有什么方法呢？我们看一下878条的规定。他说抵押权人在债权清偿及借至之后，为了要受到清偿，他可以订立契约的方式，跟谁订立契约？跟抵押人订立契约，然后来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用这个抵押物的所有权，也就是用这个抵押物的市价来抵充他的债权，或者是用拍卖以外的方法来处分这个抵押物，但是不可以有害于其他抵押人权人的权利。换言之，拍卖只是他实行抵押权其中的一种方法，或者我们说最常见的方法，但他还有其他的方法存在。那他其他的方法包括878条这边所说的，在这个债权已借清偿及清偿期届至之后，和抵押人订立契约来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那曾经考过一个题目，就是878条的这个订立的契约和留押契约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在于这个契约成立的时点。我们所谓的留押契约，我们待会要讲873条之一的规定，是说在债权还没有借清偿期之前，双方当事人，尤其是这个抵押人跟抵押权人，就已经先约定好喽，说如果将来债权已借清偿期而未受清偿的话，那抵押权人就可以取得这个标的物的所有权来抵充他的债权。所以他是在清偿期届至之前所订定的契约叫留押契约，而878条所规定的这个契约是在清偿期届至之后所订定的。虽然内容都是一样，都是由抵押权人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然后以这个所有权的市价来抵充他的债权，不过因为一个是在之前，一个是在之后订定，所以他的法律效果完全不一样。那在以前这个旧法时期的话，这种契约就是878条所规定的这种形态的契约是不受到法律禁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时候债务人已经没有这么强烈的心理的压迫，反正钱就是还不出来了嘛，因此他可以有这个充裕的时间啦，或者是说他其实他已经这个事到临头了，他可以做这样的考量，是我到底要去借钱来还钱，还是说我干脆把这个抵押物的所有权移转给抵押权人。那不像留押契约是在清偿期借至之前，而且很可能是在债权债务关系成立的时候，抵押权人可能会强迫他说，如果你不签留押契约，我钱就不借给你。好，就这样子的一个 两者之间的不公平的这个地位到底有差距有多大，然后因此把它去区分。哦，留押契约以前我们是禁止的，现在也不禁止了。那878条的规定，本来这种契约就是合法的。那另外一种，他说，或者是用以外的方式，其他的方式来处分抵押物。那其他的方法的话，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这个抵押人跟抵押权人，他们可以共同的商议。比如说，抵押权人可以说，其实这个抵押物对我来讲一点意义也没有，我也不想买，或者是说我也不想承受这个所有权。但是我有一个朋友想要买这个抵押物，可不可以？可以。也就是两个人之间用其他的方式，也就是他们自己找到买主。把这个抵押物呢就出卖给第三人，然后跟这个买主约定好，说他的买卖的价金就直接支付给抵押权人，用来抵充这个债权。好，所以这些都是属于抵押权可以实行的，他可以实行抵押权的方法。拍卖只是一种程序，只是一种其中的一种方法跟选择。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是哪一种方法，他这个878条但书说你不可以有害于其他抵押权人的利益，是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必须要来看一下这个拍卖的程序。在拍卖的程序里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讼事件的程序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程序性上面的规定，或者是说拍卖的效力，我们反而要去看强制执行法上面的规范。那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这边要特别跟同学说明的，在这次修法的时候也特别的去把这个部分，其实它基本上873条之2的规定是去 copy 这个强制执行法上面的规定，把它整个 copy 过来。那它在讲什么事情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个抵押物上面，它同时存在着好几个抵押权，比如说乙、丙、丁三个人的抵押权，那担保的金额不一定。好，那重点是说，这个乙的抵押权虽然是属于第一顺位，但是并不代表他的债权的清偿期是最先介质的吧，对不对？好，所以很可能最先介质的是丙的抵押权，那当然最先介质的也有可能是先顺位的抵押权人的抵押权。所以第一个我们要问的是说，如果前顺位的抵押权人的清偿期先介质而未受清偿，他是不是无论如何都可以申请拍卖抵押物？是。那接下来的问题怎么处理呢？我们先处理这个问题哦。如果说是前顺位的抵押权人，他的抵押权最先介质清偿期，或者是说，不管无论如何，是他最先去申请拍卖这个抵押物，他又是第一顺位的抵押权人，那他无论如何都可以去依照873条的规定向法院申请拍卖这个抵押物。那只是说，当他去拍卖抵押物的时候，很可能后顺位的抵押权人的清偿期还没有介质。那如果依照抵押权的追及性，再加上我们实务上把拍卖认为说是一个民法上面的买卖，那本来应该是这个抵押物被拍卖之后 ，A 屋，比如说这个 A 屋被拍卖之后，然后呢，这个由丁不要丁好了，被戊所拍定，那丙和丁的这个抵押权会继续的追及到戊的身上，对不对？会继续的存在于这个 A 屋上面，是叫做抵押权的追及效力。但是我们实务上面一向是希望这个房子跟这个房子有关的权利物关系能够在一次程序里面全部解决。如果将来丙跟丁的债权清偿期介质了，债务人还是还不出钱来，然后还要再经过第二次、第三次的拍卖，他们觉得这样太浪费国家资源。所以说，他们规定有一个873条的规定是说，当前顺位的抵押权人他的这个申请拍卖抵押物的时候，他无论如何都可以申请拍卖，而且后顺位的抵押权人的债权，不管他的清偿期是否已经介质，全部都会被视为到期。视为到期的主要的目的是，不管他们有没有去参与这个强制执行的程序，我们都把它视为申请参与分配。那因此法院在这个强制执行程序当中，它就会做成一张分配表，然后不但把这个价金分配给第一顺位的抵押权人，包括后顺位抵押权人也通通都会一并的受到分配。那如果有余额再返还给抵押人，如果没有余额的话那就算了。 OK， 好，所以我们看一下873条的规定，873条之2的规定，他说抵押权人在实行抵押权的时候，这个不动产上面的抵押权会因为抵押物的拍卖而消灭。那要注意到的是，凡是该不动产上面的抵押权，不管它是前顺位还是后顺位，当然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先锁定在 前顺位的抵押权人申请抵押权，那后顺位的抵押权全部都会被视为，全部都会因此而消灭。为什么因此而消灭呢？第二项进一步规定说，前项的情形，如果该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还没有届清偿期的话，那么在抵押物拍卖得受清偿的范围之内，视为全部到期。好，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这个 A 屋拍卖的结果是1000万，那我们说乙的这个抵押权是500万，那丙的抵押权是400万，那丁的抵押权是300万。好了，那丙跟丁的这个被担保的债权，不管是有没有借清偿期，全部都会被视为到期，可是原则上是在他们可以受分配的范围之内。好，所以说这个标的物分配是卖的价金是1000万，全部视为到期，全部视为申请参与分配，分配表上面就会说乙就可以拿走500万，那么丙也可以拿走全额的清偿是400万，那丁还是可以受分配100万，可是剩下的200万的话，就是他这边所说的，如果他是他没有办法受到清偿跟分配的话，那这个部分的债权他就还是依照他原来的这个约定的清偿的期限，那必须要等到清偿期届至的时候，丁才能够以普通债权人的身份去向这个债务人请求清偿。 OK， 好，所以他这边第二项所说到的是，在这个抵押物拍卖他得受清偿的范围之内会被视为全部到期，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用一次的程序去解决掉一个标的物上面所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好，再接下来他说，但是有一种例外，他说如果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是未定清偿期，或者是他的清偿期还没有届至，而拍定的人或者是承受这个抵押物的债权人，那这个债权人指的是谁？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878条的规定，这个债权人他愿意以订定契约的方式，或者是说他愿意买受这个标的物的所有权，然后用这个价金来抵充他自己的债权。好，无论如何是后来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的这些人，他声明说我愿意在拍定或承受这个抵押物的价格的范围之内来清偿债务，那经过这个抵押权人同意的时候，不适用前面两项之规定。换言之，如果说这个拍定人，比如说是以物来讲，他说我愿意承受这个抵押权，那如果我愿意承受，而且我保证，那这个物的地位就会变成是什么？物上保证人，对不对？如果他愿意承受这个抵押权的这个负担，这个抵押权就会继续存在于 A 屋上面，然后这个 A 屋在拍卖程序当中由物来拍定的话，那他就会变成是抵押人，但是他不是债务人，那他的地位就叫做物上保证人。如果他愿意说保证，说提出这个保证担保，跟这个执行法院说，将来在这个被担保债权借清偿期的时候，如果债务人不还钱，我愿意还钱，也就是他保证我不会再利用第二次的法院的强制执行程序的时候，他说这种情形之下不适用前两项之规定，换言之该后顺位的抵押权会例外的不消灭，就这样子。那我们试着想想看，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善心人士或傻瓜呢？对不对？所以大概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你大约知道一下第三项是一个例外的规定。好，这个条项的规定其实本来在强制执行法的98条吧，本来就有一个规范，它这样子的立法方式，我们把它称之为涂销主义。好，那我们只是为了让这个法律效果更清楚起见，所以在96年修法的时候，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程序上面的规定一并的把它放在民法里面的规范。好，这是第一种情形。那如果说是第二种情形，也就是如果是后顺位的抵押权人，他的抵押权先到期的话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是丙的抵押权先到期，那他的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借清偿期未受清偿，那前顺位的还没有到期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妨害到他的抵押权的实行？不会，因为只要任何一个抵押权人他满足了873条的要件，他自己的被担保的债权已借清偿期而未受清偿，他就可以向法院申请拍卖这个抵押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在这种情形之下，有没有刚才我们所说的873条之二的适用呢？还是有， 也就是不管是前顺位还是后顺位的抵押权人，在申请拍卖抵押物的时候，我们所这个把持的原则都是同样的，就是同一个抵押物，我们只用一次强制执行的程序。换言之，不管是前顺位还是后顺位的抵押权人的抵押权，全部都会被视为到期，全部都会被视为申请参与分配。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前顺位的抵押权人先实行抵押权，或者是后顺位的抵押权人先实行抵押权，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唯一不同的是有一个这个强制执行法上面的规定，我们帮同学这个把它放在我们讲义的87页的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强制执行法有一个80条之1的规定，我们看一下，他说如果不动产拍卖的最低价额不足以清偿优先债权以及强制执行费用的话，那么执行法院就应该通知这个债权人。债权人如果没有办法提出证明说是够啊，就是他要证明说这个最低拍卖的价额一定够的话，等等等，那否则的话，法院就如果他没有办法证，这个债权人在7天之内没有办法做这样的证明的话，那法院就要撤销查封，将不动产返还给债务人。那我们这个叫做无意执行的禁止。那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这个乙丙丁三个人被担保的债权额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说这个因为这个房屋的价格不好，房市的行情不好，所以说这个本来这个 A 屋的价值有1000万，我们说到时候这个一直跌到多少钱，跌到只剩下500万。那结果呢，这个执行法院估价的结果发现说，你的这个抵押物的价值只剩下500万，换言之，他拿来用作清偿这个前顺位的，也就是这个80条之1的第一句话，他说如果这个不动产的拍卖的最低价额都不足以清偿优先债权跟强制执行的费用，所谓的优先债权指的是在你前顺位的顺位比你还要优先的那些债权，加上他的强制执行的费用，如果都不够的话，那你来申请拍卖敢做你一点意义都没有。像在这种情形的话，丙在申请拍强制执行拍卖的时候，我们说这个500万是拿来刚刚好申请，拿来刚刚好清偿前顺位的抵押权人的抵押权，可能连强制执行的费用都还不够，如果加上强制执行费用的话，就已经超过500万了。那因此这个抵押权人丙他在申请拍卖这个抵押物，对他来讲是一点实益都没有。所以说后顺位的抵押权人在实行抵押权的时候，他一样可以适用873条的要件，他本身的条件并没有比较差，可是他唯一要受到一个不同的限制，就是强制执行法80条之1。如果说这个抵押物的价值拿来清偿比他顺位优先的债权跟强制执行的费用都还不够的话，那他就不能够申请强制执行，因为法院会说你这个叫做无意义的执行，对你来讲一点法律上的利益都没有。好，所以这个地方是唯一需要去注意到的。OK， 好。这个是关于在拍卖的地方我们要注意到的部分。那你们现在不考强执是不是？不考强执那就算了，就是那强制执行法上面的程序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跟实体法上面有关的这个法律效果，就帮同学整理到这边。那在实行抵押权的方法，其实应该还可以再包括一个第三项，就是我们现在要来讲的留押契约。留押契约就诚如大家所熟知的，从以前的绝对禁止到立法的阶段，他们曾经采取相对禁止的原则，就是说第一个要经过登记，第二个他们课抵押权人一个清算的义务。什么要叫做清算的义务呢？就是等到他要主张我要取得这个抵押物所有权的时候，他必须要清算抵押物当时的市价是多少，如果市价高于被担保债权额，他要找零，就要找钱给抵押人。如果说是低于这个被担保债权额，那么就不足的部分，当然债务人要继续负清偿的责任。他本来有附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但是到后来最后的这个定案的三读的这个条文，我们可以看一下873条的规定，已经都没有这样子的要件了。我们看一下873条之1的规定。他说约定的债权已借清偿协而未受清偿，抵押物的所有人就已属于抵押权人者，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好，这件事这句话里面有两件事情是要注意到的。 首先第一个，我们刚才说什么叫留押契约，那跟刚才878条刚好是一个对比啊，对，我们说它是在清偿期届至之前就已经成立的契约关系。那这个契约关系的内容就是约定说，到时候如果债务人还不出钱来，就用抵押物的所有权来抵充债权，债权债务关系，用这个法律名字叫抵充，对不对 ？OK， 好，这个是大家知道的。第二个。那第一项的规定说，这样子的一个契约叫做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那请问一下，它到底是一个债权契约还是一个物权契约？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好，那在谈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把第二项、第三项一起给大家看一下。他说，抵押权人请求抵押人为抵押物所有权的移转的时候，抵押物的价值如果超过被担保债权的话，超过的部分当然要返还给抵押人，如果不足的部分的话，要请求债务人继续为清偿。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清算义务。不过依照现行法的规定，这个清算义务的履行的本身不会影响到留押契约的成立跟生效，那和在修正草案的阶段曾经采取过的另外一个版本是不一样的。好，虽然说它同样都课抵押权人一个清算的义务，但是抵押权人如果没有找零，或者是就他没有把钱找还给这个抵押人，那只是抵押人对抵押权人取得一个这样子的债的请求权，就是请求他返还多余的价额，但是这个部分并不会去影响到留押契约本身的效力，好，只是抵押权人另外负有一个这样子的债的义务。那第三项规定说，抵押人在抵押物的所有权移转给抵押权人之前，他还是可以选择清偿抵押权担保的债权来消灭这个抵押权。所以尽管有留押契约的约定，那抵押人还是可以选择，我愿意去这个清偿这个债权债务关系，然后来保住我的这个抵押物的所有权。好。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讲一下第一项的规定不过在讲第一项规定的时候，要稍微提醒同学注意一个小地方，因为在抵押权的这个范围里面，抵押人不一定是债务人，如果他不是债务人，他叫物上保证人，对不对？所以你在用词遣字的时候要非常的留意跟当心。像第二项的规定，他就写得很清楚，要返还的是抵押人，不足的部分是叫做让债务人来清偿，不是抵押人来清偿，因为抵押人不一定是债务人。好，这个小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OK， 好，我们回来讲这个重要问题，留押契约的性质，这个还考过。好像是某某大学的法研所考过的题目吧。好，那一个契约它到底是属于债权契约还是物权契约，很容易判断。如果它是一个物权契约的话，也就是它的权利的它的契约所约定的内容会直接使得一个物权发生得丧变更的效果。好，还不仅于此哦，尽管它这个契约的内容会产生让某一个物权发生得丧变更的效果，可是如果它真的要发生物权法上面的物权契约的效力，当它所涉及的这个物权是一个不动产物权的时候，非经登记它还是不会产生效力，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我们常常会发现说，同学对于判断一个契约关系是债权契约还是物权契约有困难，那当然我们要首先先看一下这个契约的内容，如果它的内容是会涉及到一个物权的得丧变更的话，那我们说这样子的契约带有物权契约的特性。如果说这个契约的内容只是使得特定人对特定人产生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的请求权，那它这是一个标准的这个债的契约。可是有的时候这也很难区分，比如说像我们刚现在讲的留押契约，你说它的内容是属于会使得物权发生的上变更效果，还是属于第二个，都有。为什么？因为它的内容是说，等到债权已经清偿期未受清偿的时候，抵押物的所有权就已属于抵押权人，所以它会涉及到是一个物权的发生会变动，对不对？那你说它是不是属于特定人的对特定人为一定的作为不作为的请求权？也是，因为如果它是一个不动产的物权，它一定是一个不动产物权。那它是一个不动产物权的话，是等到这个留押契约的约定内容，就是债权已经清偿且未受清偿的时候，那抵押权人就可以请求抵押人办理移转登记，所以它也会同时带有债权契约的内容，这样子的一个特色跟效力。 所以有的时候你单从这一点来做区分还是一样不容易区分。那你要进一步的，就算它的内容是属于跟物权的得上变更有关系的，它要想发生物权法上面的物权的效力，它还是必须要遵守758条或761条的规范。换言之，以留押契约来讲，因为它是一个不动产的物权，所以说这样子的约定内容里面，它如果它要发生物权契约的效力，它一定必须要经过登记。这个类似的例子，我们不少跟同学举过多少。比如说像我们昨天才讲到的，在地上权的部分，如果说地上权人跟这个所有权人之间有关于地租的约定，那你说地租的本身是属于物权的得上变更的内容吗？也是啊，它是属于地上权的权利内容，我可不可以请求地上权人支付租金？那这个支付租金的本身，它是不是特定人得向特定人请求我一定作为或不作为？也是，所以它也带有债权契约的特色。可是无论如何，他想要发生物权契约的效力，他就必须要经过登记。如果他没有登记，尽管他的内容是关于物权的得上变更，他一样只具有债权契约的效果，了解吗？好，那因此我们就说，一个留押契约依照873条之一第一项的规定，他说他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换言之，我们以登记为对抗要件。那因此，本来立法者对于这样的契约的设计，他是把它设计成为是一个债权契约还是物权契约？是一个债权契约。为什么？因为他不以登记为他的成立跟生效要件，只要双方意思表示合致了，这个契约就已经有效成立。那抵押人就负有一个债务，说到时候如果债务人不管是不是他自己，债务人的债务已接清偿且未受清偿的时候，他就对于抵押权人负有一个这样子的债务，就是他必须要把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给债权抵押权人。那因此他的本质上是属于一个债权契约。可是如果他依照873条之一的后半段的规定说他已经经过登记了，再加上它的内容是带有跟物权得上变更效果有关的内容，那么它经过登记之后，它就会变成是一个物权契约。那一个物权契约的话，它最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它不再对于契约的当事人有效，对于契约以外的当事人，全部大家都要受到它的拘束。好，所以台大法研所的那个考题，我记得是台大的考题，就是问到说，如果甲是抵押权人，乙是抵押人，他同时是一个债务人，好，然后他把他自己的房子设定抵押权给他，那他们之间有留押契约的约定，结果在债务已经这个清偿期还没有截止之前，他的这个所有权还是这个标的物所有权还是他的吧，对不对？还在债权债务关系清偿期还没有截止，结果他就已经把这个标的物的所有权让与跟移转出卖跟移转给第三人丙。那请问，等到债权已接清偿期未受清偿的时候，甲可以依据留押契约做怎么样的权利主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好，对这个问题，要首先第一个，我们一步步的来，我们还没有讲完。第一个要先说，留押契约的本质到底是一个债权契约还是一个物权契约？如果他们之间的契约关系，这个留押契约根本没有经过登记，那只具有债权契约的效果的话，他根本不会对第三人产生任何的拘束力。所以说，第三人他已经合法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了，那到时候债权债务关系已接清偿期的时候，甲没有受到清偿，那他也没有办法取得留押这个标的物的所有权，他就只能够向乙主张契约上面的责任，债务不履行，留押契约上面的债务不履行的责任，了解吗？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先从契约的效力做出发。第二个，这个留押契约，我当时在约定的时候，我的约定内容是什么？就是到时候债权债务关系已届清偿期，如果你没有受到清偿的话，那我会把抵押物的所有权移转给你，用来抵充债务。那因此，在我们这个契约关系成立的当下，到底抵押权人他到时候能不能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这件事情是不确定的，对不对？也就不知道到时候债务人还得起钱还不起钱。那当一个契约关系，不管它是物权契约还是债权契约哦，一个契约关系，或者我们讲的更精确一点，一个意思表示的内容里面带有这种不确定的特色、不确定的事实，它叫做什么？条件。这就叫条件。 条件跟期限怎么分？期限是那一天总会到的，一天到晚都有人在说世界末日要来了，对不对？已经有很多种版本出现。五月的时候就有一个，对不对？然后有一天我儿子回家的时候跟我讲说，妈妈，我们就看明天。我说明天发生什么事？他说没，他们全部的小朋友都在说明天世界末日就要到，所以今天不用做功课。我说最好是 OK 好，所以期限就是有一个特定的日期一定会到来。那所谓的条件，我们把它抽象起来，或者说用个很概括的观念去讲它，就是当你看到一个契约的内容或一个意思表示的内容，它带有不确定的事实，这件事情会发生还是不会发生不知道，这叫做条件。如果说这个契约在成立的当下已经成立了，但是还没有生效，生效与否要看看这个条件的内容会不会发生的话，那这个条件叫做什么？停止条件。如果这个契约在成立的当下就已经生效了，可是它的效力以后可能会受到这个不确定事实发生与否的影响，那这个条件叫做什么？解除条件。我们曾经在很久很久以前，今天是最后一堂课，所以我们要说很久很久很久以前跟同学讲到过，说一个法律行为或意思表示的，应该说法律行为的成立跟生效要件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非常概念法学操作的结果。可是在这里很有意义，在条件的地方，附有停止条件跟解除条件的地方非常有意义，尤其是停止条件，因为它在意思表示合致的那当下，他们的契约关系就已经成立了，但是还没有生效。那因此我们再说一次，一个留押契约是说，如果将来我不履行债务，我的抵押物所有权就要归属于你，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抵充债务。请问这叫停止条件还是解除条件？这叫停止条件吧。为什么叫停止条件？你这个抵押权人到底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了没有？不知道。而且这个标的物的所有权的取得是系于将来债务人会不会还钱这件不确定的事实。所以在我们两个人意思表示合致，就留押契约订定有意思表示合致的时候，这个留押契约就已经成立了。那成立了之后，到底将来这个抵押权人会不会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呢？这件事情不知道，要看看这个条件的内容是否成就。这个条件的内容是债务人是否会还钱，所以表示它是一个什么？停止条件。好，那因此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一下，是说当一个债权契约OK， 再回过头来讲，刚才上位的概念是留押契约是一个物权契约还是一个债权契约呢？不一定，要看看它是否经过登记。如果它没有经过登记，它就是一个债权契约。当一个债权契约附有停止条件的时候，好，原则上刚才我们说，在双方意思表示合致的那一刹那，他们契约就已经成立，但是未生效，要等到停止条件成就的时候它才生效。那我们再进一步的问的问题是说，当一个债权契约是以不动产物权作为标的的时候，那当停止条件成就，这个债权契约就生效了，对不对？那在停止条件成就的那一刹那，请问这个抵押权人是不是就当然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没有哦。为什么？因为这是涉及到一个不动产物权，它还是必须要遵守758条的要件。因此我们再举刚才的例子来说，当甲是抵押权人也是债权人，乙呢，我们就说简单一点，他就是债务人，同时他也是抵押人，他把一块土地抵押给甲，那他们之间是有留押契约。假设这留押契约没有经过登记，所以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债权契约。好，所以我们两个人意思表示合致，谈好了说哦，将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抵押物的这个 AD 所有权就会归你所有。有意思表示合致的时候，这个契约就成立了。但是什么时候生效呢？等到债权已届清偿期而未清偿的时候，这个契约也生效。可是问题是，这个生效的意思是说，这个甲就取得了标的物的所有权吗？还没有。如果它是一个不动产物权的话，还是必须要做一个履行的行为，也就是这个债权契约，这个是它原来消费借贷哦。我们知道之间有两个契约关系，这个叫留押契约， 这个留押契约成立跟生效，尤其是生效的意思是说，抵押权人对债务人取得一个登记请求权，移转登记请求权。那什么时候抵押权人真的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呢？还是要等到他具备758条的要件，要有书面并且办妥登记，了解吗？好，所以像刚才这个例子就更清楚了，在抵押权尚未清偿期尚未借至之前，乙他就已经把标的物给出卖给第三人，那第三人可不可以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呢？当然可以，这是一个标准的有权处分。而且呢，等到这个抵押物的这个就算这个留押契约的这个停止条件成就，也只不过是使得甲对于乙取得一个抵押物移转登记请求权，那并不会使得甲立刻当然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所以曾经有同学拿这题目来问我说，哇，那等到停止条件成就的时候，甲是不是就立刻当然对于第三人丙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因为他已经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了？不是这样子的，他根本从来没有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过。这个他要取得标的物所有权，一定要等到乙再做了一个758条的移转登记的动作，了解吗？好，那所以这个问题里面就变成只能够由甲对于乙主张债务不履行，那还有消费借贷契约上面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等等。那当然有一种例外情况是说，如果这两个人乙跟丙都明明知道他们的行为会去侵害到甲将来因为停止条件成就而可以获得的利益，那叫做什么？期待权。那他可以向丙主张期待权的这个损害的损害赔偿，不过那个是比较少数例外的情况，民法100条要去跨买。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如果说这个不动产，对不起，这个留押契约是已经经过登记的，换言之它是一个物权契约哦。那一个物权契约可不可以附条件？可以。所以说当它是具有物权契约的特性，而它附的条件是什么一个条件？还是一个停止条件哦。我们说物权契约附条件最最最典型的特行为是什么？附条件的买卖，在动产担保交易法里面的附条件买卖。附条件买卖是说，如果说你去买一辆车，通常我们这个举的例子是车子的这个买卖，因为车商买卖最喜欢用附条件买卖。附条件买卖的话就是分期付款买卖。那因为甲跟乙之间呢这个订立的买卖契约，可是乙没有能力一次付清这个车子的价值啦。我现在有钱人真的是很可怕，我听说有车子有几千万的，那开什么玩笑啊，几栋房子开在街上，好，真的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所以奢侈税不能只课在房子，还有那些汽车，还有那个叫做那个很年轻的那个天王，对对对，他为什么这么红我实在是很不了解。有一次我带我儿子要坐飞机回美国的时候，因为中正机场很好逛，所以说我们都很早就去这个机场。然后呢，因为我儿子从小学琴嘛，那回来我们回来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那琴当然要带回来，要每天还是要练习。两个月不练习，那开什么玩笑，那手指头都忘记了哈。对，我每天的工作也要陪他继续练习。OK， 那你等他那个琴是绝对不能 check in 的，开玩笑，那琴多贵啊哈！所以他就背着就在那边走，然后妈妈就在逛街啊，做最后一次 shopping 血拼，我一定要把东西全部都买齐，我一个清单这样子。然后那个专柜的小姐，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没有什么人，然后他们就跑过来，弟弟啊，你会拉琴哦？里面是吉他还是小提琴？我想到这个 size 差很多，当然是小提琴啊，吉他。然后他就说，那你拉一首给我们听听好不好？我们家公子呢一向是不害羞的，好啊，我就拉给你听。他就真的在机场大地都拉起来了，然后他就拉他的曲子，拉回来之后是姐姐们那些对百货公司专柜小姐们，姐姐说好吧好吧好吧，弟弟啊，那你会不会拉周杰伦的曲子？他说那什么，那他是谁啊？他就问我说，妈妈他是哪个作曲家？我说哦，不是，他以为他是哪个古典音乐的作曲家，不是，周杰伦的曲子不会，连唱都不会。而且我这样讲他没关系吧，就是说要我他唱歌，如果你不看那个字幕歌词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对不对？犯了我的大忌讳，我最不喜欢人家讲话咬字不清楚，对，我儿子常常被我纠正，他每次讲话就这样，讲话咬字要清楚，不是咬字要清楚，这样子就呼隆呼隆过去了，每一个字都要咬得很清楚这样子。哦，因为我看到他有一次他开了一个很贵的车子，然后被什么什么记者拍下来，所以突然想到我们讲买卖，附条件买卖。 好，那乙呢，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付不出钱来，他付不出钱来的情况之下，那车商都要又要促销嘛，所以他就会说，那好了，你付个头款，我车子就让你开回家。但是呢，什么时候我们会去监理处办这个叫行车执照，是不是？就是这个所有权的行车执照里面的这个所有权人，这个车主的这个名义的变更呢，要等到你付清价金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契约关系。好，所以车子已经交给乙开回家，还已经在车上开了，而且还曾经不止一次考过。这个不过是好几年前，50年代、60年代车特别喜欢考这种题目。那问说，甲乙之间的买卖契约成立了没有？成立了。生效没有？生效了。那为什么成立跟生效呢？因为他们之间所约定的是，我要买这台车，这台车子的本身还有我们的意思表示都没有附任何的条件。我们的条件是附在我将来如果我付不出价金，这个车子的所有权不会归属于我。如果我付清了价金，车子的所有权就会是我的，就这个样子。所以他们的停止条件是附在什么地方？是附在这个物权行为，也就是这个所有权移转的物权行为，双方不是要有让与合意，再加上交付吗？他已经履行了交付了，可是双方有没有让与合意的意思表示呢？甲跟乙的意思表示是说，我先交给你让你用，但是所有权什么时候你可以取得呢？要等到将来你把价金付清的时候。所以这件不确定的事实会影响到乙是否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所以它是属于附在物权行为里面的停止条件，就这样。那如果它是一个动产物权的话，这种停止条附有停止条件动产物权行为就很简单，等到将来乙付清价金的时候，这个标的物也已经在他的占有之下，他就立刻当然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那至于说去监理中心或者是这个什么行政的就中心去办理那些行车执照的名义的变更等等，那都不会影响到民法上面关于所有权移转的一个变动的判断。好，这是关于动产的部分。可是如果这个标的物变成是一个不动产的话，那就有问题了。因为不动产的话要有让与合意，要有书面，还要再经过什么登记。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在留押契约甲跟乙之间约定好说，我们这样换过来你会不会搞不清楚？好，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地方哦。就是说在这个留押契约，因为它是一个这个它是关于这个不动产的物权。那如果这个留押契约带有物权契约的这个特色，因为它已经经过登记，那只不过是说让这个物权契约具有物权的效力，它已经依照758条的规定经过登记了。可是关于这个 AD 所有权移转的这件事情，会不会因为这个停止条件的成就而当然产生移转的效力？还是一样不会。因为这个所有权的这个移转一样，我们刚才说它必须要经过三大要件。第一个是双方当事人要有让与合意，然后要经过有书面，然后要再经过登记。那他们之间是在什么地方附有停止条件呢？是在这个让与合意上面，也就是将来如果乙不还清价金，还清这个债务的话，甲的就可以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来抵充这个债务。所以这个让与合意上面是附有停止条件的。那如果这个停止条件成就，只不过是让这个让与合意发生效力。那如果他们之间还已经经过了书面契约，有这个书面契约存在也 OK。但是无论如何，一个物权契约要想发生所有权变动、物权变动的效力，它必须要去履行758条或761条的要件。也就是，就算它是一个物权契约，在停止条件成就的时候，并不会使得债权人当然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这点要很注意哦，因为我发现，我们通常都不会去讲到条件的地方，所以大家对于条件的观念都不是那么样的正。不能说不正确啊，就是说你没有去注意到它。那同理，如果说你把这个标的物换成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车子，那固然我们说在车子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动产，不需要经过登记，问题会比较单纯一点。可是如果你要让乙这个人在停止条件成就的时候立刻当然取得动产所有权，他还是必须要经过那个交付的要件。 那之所以在刚才那个例子里面没有问题，是因为通常动产物权行为附停止条件，也就是附条件的买卖，那那种买卖契约或那种这个交易的安排是，他早就已经把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让他来加以占有，只是他取得占有权，但是他并没有取得所有权，了解吗？好，所以说一言以蔽之，留押契约它到底是一个债权契约还是物权契约呢？要看看它有没有经过登记，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不管它是债权契约还是物权契约，它都是一个附停止条件的契约行为。那按停止条件是系于将来债务人是否按时清偿债务这一点。第三个，可是一个附停止条件的债权契约而以不动产物权为标的者，和一个不动产物权契约行为附停止条件，它最后在条件成就的时候，它所发生的效力是几乎是一样的。当然你要很计较说有一点点不一样，在债权行为的部分是债权人对于债务人因此取得一个移转登记请求权，那如果是一个物权契约的话，就是这个物权契约行为它虽然有让与合议有书面，但是它还没有生效，它还必须要再经过完成登记这个要件，它才真正取得所有权。所以说我们再回过头去把刚才那个问题整理一下，就是如果这个债务人在债务已还未届清偿期之前就已经把它很快的转手卖给第三人，那当然第三人的地位是什么？这时候丙的地位就是一个物上保证人，其实对于甲的抵押权不会有影响，他的抵押权继续有追及性，可是他很可能非常重义这个抵押物，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用取得抵押物的方式来抵充他的债权，那他可不可以顺利达成这个目的呢？没有办法，除非他能够证明丙是明知要去侵害他的其债权，否则的话丙会合理的取得合法的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那甲所受的损害就只能够向乙请求损害赔偿，是这样子。 OK， 好，那这是我们关于留押契约帮同学做的整理跟说明。讲到拍卖的地方，我们又回到拍卖的地方。拍卖的地方，我们要来补充一个法定地上权876条的规定。我们昨天讲了一个很重要的877条的规定，那876条是另外一个条文，然后我们跟同学说明过，这两个条文你在看到题目的时候马上要把它做一个区分，一个是设定抵押权的时候有建筑物存在，一个是以土地控地的形式来抵押。好，那876条的地方，我们之所以会把它放到抵押权的消灭的地方来讲，是因为它是发生在执行程序上面的。我们看一下876条的规定啊，它说在设定抵押权的时候，土地跟土地上的建筑物必须是同属于一个人所有。更要注意到的是，这个要件是在这次修法的时候特别加以澄清，不能说是新加的。以前只有说土地跟土地上的建筑物同属于一个人所有，可是同属于一个人所有的时点是在设立抵押权的时候还是在实行抵押权的时候，这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等一下举几个例子帮同学这个做一个分析。但是现在已经把这个问题澄清了，他说只要在设立抵押权的时候土地跟建筑物同属于一个人所有就可以了。 OK， 而仅以土地或仅以建筑物供抵押，那么在抵押物拍卖的时候视为已经有地上权的设定，所以我才会说这是发生在执行程序上面，就是我们在拍卖程序上面要去处理这个建筑物的坐落权源的问题。好，那在这次的这个修法的时候还特地增加了后面的规定，说关于这个抵押权这个地上权的地租还有它的存续期间还有它的范围，先由当事人协议定之，协议不成的话申请法院以判决定之。以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实务见解，就是 因为以前没有这些规定。那关于这个地上权，法定地上权要不要付地租，期限存续期限有多久，范围有多大，如果当事人协议不成的话，不能请求法院以判决定值，因为他并没有这个不能协议者得申请法院以判决定值，是这次修法的时候才新加上去的。那以前没有这样子的规范的时候，变成当事人不能提起这样的行程诉讼，那可是会造成很多的困扰。所以还曾经有过一个大法官会议解释，在提供他一个法源，就是说当事人如果这个部分协议不成，可以申请法院提起这样的行程诉讼。但是 anyway 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问题了。好，那第二项的规定是说，如果本来是同属于一个人所有，而且两个都提供抵押土地跟建筑物都是抵押物，但是因为拍卖的结果造成他们的所有权人各异的时候，还是可以适用前项之规定，还是视为有这个地上权的设定，好，有个法定地上权。 OK， 好，876条的规定跟877条规定一样，877条在这个定主这个空地抵押的部分，我们昨天讲了好几种从877条变化出来的例子，就是万一这个建筑物不是土地所有权人盖的怎么办，对不对？那同样的876条也会有类似的问题，我们先把它的构成要件再帮同学整理一下，我们放在这个讲义的87页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说第一个是我们刚才一再强调的，它和877条的分野就在于设定抵押权的时候建筑物是不是已经存在，这没有问题。第二个是我刚才一再强调的，是这次修法的时候特别去澄清，只要在设定抵押权的时候土地跟建筑物同属于一个人所有就可以了，那至于在实行抵押权的时候土地跟建筑物所有权是不是还属于同一个人所有，在所不问。好，你先把它写下来，待会我们举个例子就可以知道。第三个是说，必须是要以拍卖的方式来实行抵押权，才有876条的适用。那为什么会设定这样子的一个要件呢？首先是抵押权实行的方法本来就不限于拍卖，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种方法，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这个土地跟土地上的建筑物都是属于甲所有，都是属于甲所有，那他在这个设定抵押的时候，我们说仅以土地来设定抵押，结果呢等到这个债权已经清偿期而无法加以清偿的时候，当事人之间呢是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他们找到了一个买主，有一个人呢对这笔土地很有兴趣，那么他也愿意出很好的价钱，所以大家都同意，甲就把这个土地的所有权移转给丙。那这个情况之下，虽然跟876条一样都会造成土地跟建筑物的所有权人各异的结果，可是这个是在当事人透过司法自治的原则之下所做的安排，也就是他们自己找到的买主，然后自己订立的买卖契约，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当事人关于这个土地的所有权移转到丙身上去之后，甲的房屋凭什么继续坐落在丙的土地上，这件事情当事人应该自己会有约定，就算没有约定也可以去适用425条之1的规范，然后说推定他们有租赁契约的存在。换言之，在这种情形之下，法律没有介入的必要，法律有介入必要是说他是用拍卖的程序来进行这个抵押物的拍卖，而造成所有权人不同的时候，我们不能期待这些所有权人彼此之间会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所以说这时候法律才有这个介入的必要，去规定说有一个法定地上权的存在。 OK， 好，所以这个法定地上权876条一定是发生在抵押权人用拍卖的方式来实行抵押权的时候，原因在此哦，倒不是说其他的情形我们就委由当事人自行约定。 OK， 好，那我们来这个看一下，既然这个要件这么样的严格，他说设立抵押权的时候建筑物就要存在，而且这个建筑物跟土地必须是同属于一人所有，那因此我们来举几个很像又不太像的例子来看看怎么办。我们先说明一个问题，好，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土地跟土地上的建筑物都是同属于一个人所有，好，没有问题。那我们说结果呢，这个甲他仅以土地或仅以建筑物供抵押，哪一个为抵押比较好，我们说仅以土建筑物好都可以，你自己可以倒过来看一下，那他仅以这个建筑物供抵押，他抵押给你， 好，那他在设立抵押权之后，这个还没有实行抵押权的时候，所以他是先设定了抵押权，而且设立抵押权的时候已经有建筑物，而且建筑物跟土地都是同属于一个人所有啊，所以看起来构成要件都没有问题。那接下来呢，在实行抵押权之前，假设甲他就把土地转让给第三人，或把房子转让给第三人都可以，你自己回去，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好，时间有限，那你自己回去可以做另外一个例子哦。假设说在这个实行抵押权之前，这当然仅限于理论上面的操作，实际上他会买这种土地，那他就把这个土地就卖给丙。那卖给丙的时候呢，那这个土地所有权变成丙的，房屋所有权继续是甲的。 OK， 那等到对卖出卖的事实、移转的事实是在后面发生。 OK， 那等到这个抵押权还要实行的时候，这时候是由这个我们说甲乙丙丁拍定。那因此就会变成是丁的房子坐落在丙的土地上面，那请问丁的房子对于丙的土地可不可以主张我有法定继承权的存在，就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构成要件。我要借着这个例子是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要有876条设定抵押权时这个要件的这个修正，就是876条在这次修法的时候特地在一开始的地方加上这句话，这个时点设定抵押权的时候同属于一个人所有，为什么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好，那依据现行的876条的修正的结果说，你只要在设定抵押权的时候不但建筑物已经存在，而且建筑物是同属于一个人所有，就已经满足了这个构成要件。换言之，当甲他把这个房屋设定抵押权给乙的时候，他整个的法律关系就已经该当了876条的构成要件。如果就算甲没有把这个土地转让给第三人，如果乙去拍卖这个房屋，这个土的拍定人这个丁他本来就可以对于这个土地主张有法定继承权的存在，构成要件早就已经该当了。那尽管后来甲他又把这个土地移转给第三人，但是不影响他在设定抵押权的时候，当事人之间的法律状态就已经该当876条，就已经有876条的适用。那丁的房子无论如何都可以对土地主张有法定继承权，或者你也可以这样想，就是这个法定继承权的负担早就已经存在于这边，尽管后来有这个土地的所有权的变动，所有权人这个基于地上权的追及性，那这个丙在承受这个土地所有权的时候，他也必须要承受这样子的一个负担。因言以蔽之，现在的要件放宽为只要设定的时候同属于一人所有就可以了，所以最后结论是丁的房子可不可以对丙的土地主张我有法定地上权，可以。那我们假设，我们告诉同学，就是要借由这个例子来推演一下，在旧法时期没有设定地上权这四个字，这几个字，设定地上，设定抵押权时，没有这六个字哈，在旧法时期没有这六个字，所以就有一个争议说，同属于一人所有是要在设定抵押权的时候，还是要在实行抵押权的时候，还是两者皆是？那有不少学者说是要在实行抵押权的时候，换言之，如果等到乙去拍卖这个抵押物的时候，土地跟房屋所有权已经不属于同一个人所有，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例子里面没有876条的适用的话，那请问丁和丙之间的关系会变成怎么样？了解吗？我们只是做一个理论上面的推演，然后告诉你说这个时点是重要的。假设这个例子没有876条的适用的话，那我们看，我们先一个个来看，他是先设定抵押权，对不对？那他设定抵押权之后，他才把这个土地移转所有权给丙。那到此为止，在所有权的部分是甲的房屋坐落在丙的土地上面。那你可以想见的是，当事人之间就这件事情会有所安排，就算他们没有任何的约定，也会认为有425条之一的适用，也就是推定当事人之间有租赁契约的存在，有一个使用权就对了。不管这个使用权是一个租赁权，还是说是一个他可能在移转给丙的时候，甲就说那我愿意用地上权的方式来使用这块土地，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取得用益物权，他所取得这个用益权、使用收益权的时点都在抵押权之后吧，对不对？好，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说，这个抵押物是什么？不是土地，而是这个房子。那因此当这个乙要去实行抵押权拍卖抵押物的时候，这个地方我们要关心的焦点是说，你在拍卖这个房屋所有权的同时，这个使用收益的权限是不是也是一并在你的拍卖标的里面，就这样，是不是？是，因为我们曾经讲过，这个要么就可以认为是862条的从权利，如果你认为这不叫从权利的话，它也是877条之一所讲的该建筑物存在所不可或缺的权利。所以说这个例子就算不用876条的规定也可以解决。怎么解决呢？就用拍卖的抵押权的所可以支配的标的物的范围来解决，也就是乙所拍卖的标的是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加上该建筑物所不可或缺的权利。如果你把这个权利解释成为是从权利的话，那这个从权利拍卖所得的价金，抵押权人可以优先受偿。如果你把它解释成为是877条之一的那个不可或缺的权利的话，那这时候只能够申请并付拍卖，那就拍卖所得的价金，这个抵押权人是没有优先受偿权。可是无论如何，重点是以他拍定的权利的内容是包括房屋的所有权，也包括这个使用收益的权限在内。那当然我们说把这个要件加在876条，然后说只要你在设立抵押权的时候土地房屋同属于一人所有就可以了，你之后再有所有权的这个更易啊更迭，那个字怎么样 anyway 好，所以不管它，那不管你后来的所有权这个怎么样的变动，都不会影响到这个本题的情形已经有法定地上权的设定。那对于当事人来讲当然是很明确的，尤其是丁无论如何他可以取得的是一个地上权，而不仅仅可能只是一个租赁契约啦，或者是一个其他的什么样的债的性质的使用权。那对于拍定人来讲当然适用876条的规定会来得更好一点，了解吗？好，我们只要跟同学，你知道会不会被我越搞越糊涂了？所以我只是跟你讲说为什么要有这个要件的设定，那你知道了之后这个要件就应该很容易记，就是哦876条在96年的时候加了这个要件。为什么要加这个要件呢？是因为如果没有加这个要件的话，像这个例子它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那我们很快帮同学做一个练习，假设今天的情形是以土地公抵押，如果说是乙呢先抵押给这个甲先抵押给乙，然后呢抵押给他之后土地所有权移转也没有问题，或者房屋所有权移转都可以，你可以做出这个好像排列组合一样，大概是 C 不是二取二，是二乘以二，二的二次方，可以做出四种不同的安排。那假设说是他把什么东西，他把房屋所有权移转给丙，可不可以？可以，这是第二个。那一样，它这是什么问题？依照现行法的规定，这已经有876条的适用。那你可以自己稍微做一下练习，说如果我不用876条，那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会是什么呢？就是在他设立抵押权之后，这个房屋所有权有所更替的话，那这时候丙的房子就坐落在甲的土地上面。那当然，当事人之间也会有一个使用权的安排，可是这个使用权无论如何是在抵押权之后，所以它的效力是落后于他的。所以这个例子会有点不一样，是说是这个土地上面有一个使用的负担，有一个用益物权在，会有一个租赁契约在。那当有人要去买这块土地丁在拍定的时候，他第一个他很可能他根本不愿意去买，因为他买到土地他发现说这个土地上面早就已经有地上权或有租赁契约，而且已经有一个丙的房子在上面，那谁会愿意去买它，对不对？那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很可能是无人应买或出价过低，会妨碍到抵押权的实现。那因此抵押权人就要开始去动脑筋，说到底我的权利优先还是你的权利优先。于是我们按照时间一先后顺序是，当然是抵押权的权利优先，所以他可以依据的是什么？866条的规定，第二项规定，去除去这个权利，去除去丙的抵押地上权或租赁契约，然后请求拆屋还地。但是现在的现行法规定说这样子太不好了，所以我们怎么办？877条第二项说，这时候乙可以请求并付拍卖，就这样子。所以到时候他所拍卖的标的是包括这个土地，还有包括这个房子，对不对？对不对？对哈 ，OK。所以 这样子的结果当然会跟我们适用876条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差距。876条是说，在这种情形之下，只要在抵押权设立的时候同属于一人所有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情形已经满足了876条的构成要件。所以到时候抵押权实行的时候，如果是由丁来拍定的话，那丙就可以对于丁的土地主张有法定地上权存在，这不会有并不拍卖的问题，了解吗？好，所以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些排列组合，说如果在设定抵押权的时候从属于一人所有，我后来把土地拿去抵押，但是我移转房屋所有权，或者我把土地拿去抵押，但是我移转土地的所有权，会变成怎么样？都是一样的原理原则操作。而且我会非常鼓励大家，反正明天要刮台风嘛，你哪也去不成，所以就在家里自己做一些练习。我第一次接触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我第一次看谢再权老师的书的时候，他书上都有写了一大堆。第一次看的时候，哇，觉得第一个受到震撼，原来这个抵押权可以这样子变化出来这么多种不同的这个图的类型。第二个是根本看不懂他在写什么。然后于是呢，第三件事情就是再看第二次的时候，拿出一张纸一支笔，然后就开始画图，就是用这些方法画图之后，哦，大概了解了这样操作，还要再来第四次跟第五次，越想会越快，越练会越快。我看你第一次，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会有点头昏眼花，那是正常的情形。那你要多做一些练习，多做一些练习，久而久之，你看到这些题目的时候，你简直就是反射动作就出来了。OK， 好。那再举最后一个例子，就是说，假设呢，这个房子跟土地，这就是说，在设立抵押权的时候，建筑物已经存在，可是，在设立抵押权的时候，房屋跟土地不是同属于一个人所有。比如说，这个丙是房屋的所有权人，然后这个甲是土地的所有权人。好，那丙的房子已经存在于那边了，就是我们设定的要件876条。我们看到，哎，已经有房子设定，已经有房子在那边了，所以不会是877条的规定。可是问题是在设立抵押权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不同属于一个人所有，也就是一开始丙的房子已经在那边，之后丙他才把他的房子拿去抵押。或者是甲他才把他的土地拿去抵押。那换言之，在设定抵押权的时候，房屋跟土地不属于同一个人所有，就没有876条的适用，这是绝对没有的。你也绝对不要去类推适用，这不是类推适用的问题。好，那我们做一个练习，这要怎么办呢？这个房子在设定抵押的时候，跟土地就是不同的所有权人，那乙他就取得这个房屋的这个抵押权。那他要拍卖的时候，如果由丁拍定，丁会问说，我的房子继续坐落在甲的土地上面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是什么问题？862条的从权利或877条之一，该建筑物存在所不可或缺的权利，是会一并成为拍卖的标的。虽然这两个条文法律效果稍稍有所不同，我们刚才讲过，上堂课也讲过，但是这个题目里面虽然没有876条的适用，但是没有问题，是用862条的规定，或者用877条之一的规范。所以乙在申请拍卖的时候，他的拍卖的标的是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加上这个房屋坐落的权源，就这样子。OK， 好，那再做一个练习是，哎，我真的好尽责哦，全部都帮你做练习了。再来一个练习是说，房子土地已经在那边了，这个房子已经盖好了，然后呢土地才拿去抵押。那抵押了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一个丁，第一个是可能没有人要买，因为买到土地说已经有房子在上面了，那我买这土地干嘛，对不对？第二个是说丁他买到这个土地之后，他就会说，哎，你的房子无权占有我的土地，抱歉，请求拆屋还地。那请问谁的主张有理由呢？那我们就要看看时间先后顺序。第一个，在乙还没有取得抵押权之前，丙的房子就已经坐落在那个土地上面，除非他是无权占有，否则他就是有权占有。废话，他就是有权占有，也就是他对于这个土地是有合法坐落的权源，他要么是地上权人，要么是承租人。好，那重点是说，丙取得地上权跟租赁权，依照我们刚才所讲的时间先后顺序，他是先于这个抵押权的，他早就已经存在于那边了，甲他才把他的土地拿去抵押，对不对？所以谁的效力优先？ 丙的用益权的效力优先。所以说以他在拍卖抵押物这个土地的时候，就算没有人应买或者是出价过低，他都可以请求除去这个抵押丙的用益权，不可以，就这样子。那丁他在买到这个土地的时候，他必须要去承受这个地上权也好，这个地上权叫做有追及性。如果丙是一个承租关系的租赁权的话，那他这个租赁契约会由丙怎么样法定的承担，就这样子。所以这个丙的房子还是可以对不起，由丁来法定承担。所以说丙的房子会继续的合法有效坐落在丁的土地上面。这个题目同样也是没有876条的适用，但是它是用866条的规定去解决它，去决定用益物权人跟担保物权人彼此之间效力的优先顺位，了解吗？好，这些题目要会用，你要会做这些练习，会做这些演练哦。那这些题目你会用到的条文，不外乎就是862条跟877条之一是一组的。但一组的原因是因为从权利到底包不包括像什么地上权啦，或房屋的租赁权这种基地租赁，那虽然有争议，但是无论如何都是可以在被拍卖的标的的范围之内，跟那个房屋会有一体的这个命运，可以一起存在的。那再不然就是866条的规定，就是我的这个房这个土地的所有权上面有抵押权，也有地上权。要注意到是，同学有时候看到这个图形会搞不清楚，说这个地上权到底是对房屋的权利还是对土地的权利？当然是对土地来讲是一个负担，是对土地的权利，而且是房屋所有权人是权利人，它是一个以人义务的人义权，了解吗？所以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在役使这个土地，所以对于土地来讲是一个负担。那土地上面又同时有一个抵押权存在，所以土地上同时有地上权有抵押权，所以是866条的规定。好，那除此之外，你还必须要记清楚876条的构成要件。现在放宽之后就很好记，以前很多争论说是设定还是实行的时候，哦，这有不同的见解，那就会把你搞得更乱七八糟。可是现在你们很 lucky， 现在就是一种见解，就是设定的时候就可以了，所以解决你很多的无谓的这个麻烦。那另外一个就是877条的规定，一定是空地抵押，那上面的建筑物一定要是抵押人所盖的。好，一定要是土地所有权人所盖的。那我们昨天讲过一个877条变化的例子，就是甲他以空地抵押之后，他先移转所有权给丙，然后丙在这个土地上面盖房子，那也符合877条的要件，这我不需要解释的这么严格。像四个条文放在一起会用吗？会哦。回去多做一些练习，或者我们这个课堂上面举过例子，你再多做几次练习其实就 OK 了，好吧？好，我们待会有空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练习题17。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最高限额抵押权，你们要休息吗？还是我们就一直把它讲完为止，然后讲完大家早点回家躲台风。如果你需要上洗手间或什么的请便，反正你们一直都是很自由的，对不对？要出去就出去，没问题的吧？用举手了，老师我要上厕所，小学生才会这样，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最高限额抵押权。如果你需要上洗手间或需要休息的话，那没有问题，我不会生气的。